旅华朝鲜人总联合会副议长车相宝11号发表谈话，表示谴责美帝国主义者和南朝鲜傀儡好战集团举行侵略性的关键决心突厥等大规模联合军事演习。另外，旅华朝鲜人总联合会辽宁地区协会沈阳市支部3月8号举行集会，表示谴责美帝国主义者和南朝鲜傀儡好战集团举行比京核战争演习。